就是不同的项目呢？ 一直都是在这个旅游行业，从2006年开始。 哦、嗯， 对， 一直是那创新和创业，大概我们怎么理解？嗯、简单说一说呗，就是比如说、嗯，您这个行业是要走路上比较多，还是咨询呢？嗯、大家去咨询您比较多一点？ 是坐办公室比较多呢？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实际上从目前看还是出去走动的时候比较多。 太好了、 嗯、走动的比较多。嗯 嗯 因为就是还是说嘛，还是叫看万卷书行万里路。 哦、嗯、是的。嗯， 对，你得去行万里路，你才能知道这个万卷书写的是什么。 书本的知识啊。 对对。 今天我们的德新先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难免有一点点生疏啊。 嗯， 没关系，我们十分钟资讯播报，您适应一下我们的节奏和气氛，就会了解我们节目的大概的一个走向啊。 嗯。 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跟着张德新先生去六月份可以去到的中国国内很多好玩的消夏城市。 是的， 有海啊，有树啊、哦，肯定是有花那种的啊。 对。 到底哪些城市会入榜我们今天的榜单？当然排名不分先后了啊。 是的。 我卖个小小的关子，十分钟资讯之后，之后啊， 之后 资讯之后，听听张德新先生精彩的分享。 好。 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今天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畅游大美冒号新疆。 哎， 京 和号旅游专列鸣笛出发啦， 这个很有仪式感。 是的， 一鸣笛的时候，全整个车厢的工作人员， 嗯， 还有就是乘客们都满载着一股希望，驶向新疆。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开始， 是吧？ 这是踏着期待的旅程来到了我们的大美新疆。 纷纷打开了手机 APP， 看那边串哪票。昨天啊， 嗯， 14:40，满载着400多名游客，今年首趟京和号旅游专列鸣笛缓缓的从北京西站驶出，很有仪式感、嗯，正式开启了为期16天的新疆之旅。 哇，16天的新疆之旅， 是的， 这个线路涵盖了什么呢？ 哦、 新疆和田、喀什、库尔勒、吐鲁番、哈密、张掖、敦煌等地热门旅游目的地。 嗯、 那2015年京和号旅游专列首次开行，其实在3年前就已经开了啊。今年将继续开行京和号旅游专列3趟，金和号旅游专列4趟。 嗯， 据悉届时呢，通过乘坐京和号和金和号旅游专列畅游大美新疆的京津冀区域游客将达到1000万人次。 一万人次。 哦，一万人次，不好意思，我是说怎么1000万人次、啊？ 实在吓了一跳啊！ 啊， 1万人次啊！而且中国铁道旅行社的负责人说呢，今年的京和号旅游专列进行了升级的改造，都在改造，你看改造关键词对不对？ 必须的嘛，得升级。 列车上更是配备了服务的明星工作人员、 哦、 优秀的乘务人员、车辆维修及公安干警等这个保安的人员哈。 是的，安保人员也是非常的多啊、 是的是的， 各项举措都非常的到位， 希望在这一万当中有我们两个的身影哈、嗯、 啊，有我们的身影， 看看、啊、 我们去吃吃库尔勒香梨， 对、啊、感受一下 葡萄， 对对，还有好串哈 啊是 顺义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区域了现在啊、 嗯、 顺义村史官带活农耕民俗游啊，这个什么意思哈、啊 哎、 乡村游使陈列室， 嗯， 不仅要有什么颜值，就是好看的哈， 好看， 还要有什么活力， 是 不仅能看还要能耍能玩。 嗯， 顺义区的河北村， 嗯， 柳庄户村以乡情村史陈列室为主体，打造了民俗体验园、 嗯、 慢生活小镇，带活了农耕民俗游，已成为美丽乡村振兴的新的 turbo 引擎 引擎 对啊，新引擎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啊，南彩镇，南彩镇的河北村民俗园占地近1000亩， 好大的地方， 以村史馆为主体，配套建有农耕民俗体验区。村史馆分为乐善好施、峥嵘岁月、党建引领、移风易俗、前程似锦， 非常好， 5大部分 啊！ 你看每一个都是拿出来响当当的名字，是不是？ 一个一个说， 是 第一部分。乐善好施展示的是什么？村落最早建设的由来。 嗯， 峥嵘岁月、党建引领、移风移俗三个为主体的部分。峥嵘岁月复原的是什么呢？解放初期河北村普通农家小院的

哎，说到东营市，那比如说我们要饮食方面的话，东营有什么特点的部分，跟我们稍微说一说呗。啊，那个东营市的饮食，因为刚刚又有河又有海，大家都非常的吊起了胃口这个点。 对，它还是以这个所谓的这种海产品为主啊，包括像之前提到的这个刀鱼、对虾，就还有各种这个河鲜跟海鲜。 嗯， 实际上就是我所看到的是，实际上就是到了晚上，比如说在它的叫做。它实际上它是在叫做什么呢、 啊、 叫做肯利，东营市肯利的黄河口镇、 哦、 啊、嗯、然后他们那晚上呢，这个百姓呢就会出来吃烧烤。 哎呀 啊，烧烤、啊、 烧 烤 吃烧烤， 家挨家吗还是怎么样，还是自己做？ 就属于有点像路边的那个大排档， 了解了 啊，大排档啊、嗯，然后喝着啤酒，吃着这个各种烧烤，感觉还是非常的惬意，日子还是很 相当 很舒服。 那个烧烤是不是以海鲜烧烤为主？海鲜也有什么的？ 对，以海鲜为主，然后常见的一些这个牛羊肉， 都会有 一些蔬菜，哎、 啊， 也有。 刚刚说的那个刀鱼。 嗯， 现在很稀少， 嗯， 能吃到黄河的刀鱼很贵， 很少， 很稀少， 对， 对吧？现在产量也很少，但是饭桌上还是可以吃得到的，是吗？ 嗯，是， 几乎 是可以吃得到， 对， 对， 很贵， 但是一般情况来讲，就是可能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要求我一定要吃个什么东西， 嗯、那个红刀鱼是刺很多的那种，对不对？很细很 长，没有，其实刀鱼就 是 带鱼啊， 是那种吗？不是，它不是 跟带鱼 还 不同，还 不 一样吗？对对对， 刺实际上还是挺多的刺， 是的，是的， 挺多刺， 因为我好像吃过一次，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就是我小时候就。天吃那个刀鱼就跟带鱼长得一样， 他就说是带鱼、 哦、 可能是那东北叫法叫刀鱼、 哦、对呀、啊、 对对对，那叫带鱼， 管带鱼叫刀鱼，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管带鱼叫刀鱼啊、哦、 对 对。 那东营的夜生活，你刚才说是一个乡镇的一个气息、嗯、那城市当中夜晚的东营是不是也很漂亮呢？它会有一些海滩呢、啊、就是比如浴场啊码头会有吗？那个地方 这些肯定会有 啊、 嗯、会有，但是实际上它从城市这个建设来讲就跟这个大庆油田一样、嗯、它本身最开始还都是偏这种这个工业的城市、 哦、 所以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工业的属性在， 嗯 啊，只不过说呢像这几年这个大家对旅游的需求很旺盛， 是的， 所以开始的话呢包括他们也会建一些这种城市的这公园 广场啊 包括湿地啊、 哦、对 对，然后它才会有让更多的这种这个市民也可以去在本市的范围内也可以有一些休闲跟这个娱乐啊，休闲娱乐、 嗯、 是的，其实东营 非常的棒、啊、 对，海滨小城嘛、嗯、我觉得你好像介绍的其实挺多的、嗯、什么天鹅湖 有， 对不对？还有天鹅湖呢， 嗯， 东营天鹅湖离市中心只有5公里， 嗯、 哦，很方便，那肯定生态环境也很好， 对、 嗯、我觉得东营特别适合。怎么叫做就养老不应该不对，就是特别适合缓慢的慢节奏的生活、 嗯、 对不对？ 对， 休闲、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 对， 因为像这种就是产油的城市，因为我去过大庆、 嗯、 其实大庆就是大，因为大庆面积很大， 对、 嗯、 对，但是它虽然是一个产油的城市，但是它绿化和环境特别好、嗯、 是不是、 嗯、 对， 是的， 空气清新又湿润哈、 嗯、是的、 嗯、其实从北京坐动车到东营也很方便、嗯、 对，比较方便，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到东营、嗯、肯定比潍坊近，还比潍坊近， 有直达东营的吧、嗯，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动车高铁的话，也就是在4个小时左右。 哦， 其实开车也很方便。现在我们那自驾也是个很好的方式。 多长时间可以到东营啊？ 嗯，如果是不停歇的话呢，其实差不多应该在5-6个小时左右。 哦、那挺不远， 5-6个小时 还 可以，还 可以， 嗯、 还可以。对， 其实我们上半段呢，大概了解一个山东的一个特色的城市东营哈。 嗯。 下面呢，我们的德清先生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六月份去纳凉啊、避暑啊，中国的一些城市。 没错。 因为他一年有180天都在路上。 那我们就下半段好好的洗耳恭听，看看还有哪些推荐，好不好？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 我是道道， 喝点水，马上回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庆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庆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

尿悄的， 不是随意， 对，尿悄你就走吧， 不是必须都喝， 啊，不是必须都喝， 根据自己的一个酒量和情谊，基本到了都喝了，啊， 对对对，哎，行，第五道， 张先生您喝过吗？这十二道， 这十二道我没喝过，但是我喝过那另外一种敬酒的方法， 什么样的？ 很美的名字叫高山流水， 哎呦， 高山流水， 什么方式？ 什么方式？就是当地的苗族姑娘，啊，然后来给你敬酒， 张嘴。 完全正确， 没有， 完全正确，就这个方式 啊！我看到那个图片过， 没错，就是这个，就是啊，就是一边唱歌啊，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喝酒 啊， 哇，真的是， 很热情。 当时人家很照顾我，人家只派出三个苗族姑娘跟我敬酒， 天哪， 就是每个姑娘都拿个酒碗，第一个姑娘的酒呢倒到第二个姑娘酒碗里面啊，依次啊，一二三， 满了， 然后你作为一个来自远方最尊贵的 客人， 你就只需要做一件事， 喝， 张开嘴，然后就。 倒进去， 然后姑娘开始唱歌啊，歌不停酒不停，歌不停酒不停， 哦， 叫高山流水。 那个酒啊，高粱 酒， 米酒， 有点酸甜。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喝酒的人说我喝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会示意他说，哈哈，停。 会有这个， 可以示意， 可以示意， 对，可以示意。但是很多这个男人的酒量不错，他们都愿意多尝试一下。 是的，是的， 尝试一下， 就一碗吗？ 当地的生活就是这样哈，有非常多苗寨的一个气质。如果您要真正融入的话，这关您得试一下。 很热情， 对，你得去，你别拒人千里之外，人姑娘都开始跳舞了，你嘴还没张呢，你是不是？ 对，那样不好。 对的， 你看这是。当时很照顾我了，只派出三个选手。 正常的是 正常的是还有33个人、66个人和99个人在高山流水。 我的天哪！ 啊，非常壮阔呀，我觉得可以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那等会儿啊，我抑制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了。 啊，周图酒量还可以啊。 那个段鑫你好哈，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运行力的这个天使李平香哈，快六十了，然后 老天使， 我头发都不多了。我告诉你，就说这那么多姑娘，她那个那怎么去？那个阵势也太吓人了，那整个人不会喝倒吗？那不会，那不是 那假如 不尽兴吗？那不是 对呀， 对吧？ 喝倒了就尽兴了。 哦， 那一口饭还没吃你。 对呀，喝倒了就尽兴了。 酸汤鱼的汤一口都没喝。 那其实他们有很多当地吃食，除了酒的文化、饮食文化，刚才道说长桌宴，他们那个菜一道一道就很丰富的，对不对？ 对， 基本都没到那关都没了。 第五道就哎行了，已经下去了。 您尝过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吗？苗寨？ 其实有很多美食， 没到那步。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酸汤鱼了 啊，酸汤鱼那个味，因为我们在北京有很多什么婆婆什么那种，对不对？ 也有贵州菜馆， 对， 也有贵州菜馆， 那个味道是有西红柿、番茄，肯定是有的， 有，对 啊。 它基本上来讲，还是去它当地是最正宗的， 对， 因为它进了北京之后，它口味会做 改良， 有改良。 鱼的种类有没有鲶鱼、边疆鱼、草鱼？那边是什么鱼为主呢？那边这个贵州那边的酸汤鱼， 我觉得那都有。 都有， 但一般草鱼比较多，然后也会有类似于像这个江团那种， 对， 就是有刺儿多的，有刺儿少的， 是的， 对， 刺儿少的，对， 但是都是那种大鱼，稍微大一点。 海里还有一个鱼叫做青椒鱼， 青椒鱼。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把这个很辣的青椒剁碎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看的辣椒是红色的嘛， 是的， 它是青色的青辣椒，然后剁碎了跟鱼一块炖，非常辣。越辣，然后喝啤酒，然后 越香， 再吃越香，然后越辣，然后越喝啤酒。 看到了德鑫先生的表情， 对，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非常刺激， 回味无穷的感觉， 对，非常 恶性循环的，打引号的 啊，对，打引号的恶性循环，就是你吃辣椒，人吃辣椒是这样，会上瘾的，越辣越想吃，你停不下来。 对 啊，就好像去重庆吃他那个九宫格火锅一样， 对， 他的蘸料就是油和大蒜， 对， 喝碗的话，他们喝啤酒。重庆吃火锅喝啤酒都是使碗喝， 哦， 不是使杯子，就是碗，往碗里倒然后喝，哎，就感觉有点那种大口， 吃肉大口喝酒， 对，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感觉， 对，一片祥和，江湖一派和谐那种感觉， 是的， 特 别棒， 主要是辣的， 特别棒，主要是辣的，嘶哈哈的， 对， 哎，刚才一说苗寨啊，真是，哎呀，挺有意思哈，真的去体会体会。问一下我们的张先生，如果在苗寨的话，我们普通的游客适合去